由登野城改为登野城尖阁，预计十月一号开始正式改名。石垣市负责人话，加入尖阁字眼是为了防止和石垣岛市中心行政区名称的登野城混淆，造成行政手续的事务性差错。有分析认为，釣魚島附近海域上個月發生日本漁船被中國海警局船隻尾隨事件，改名的做法可能是為了牽制中國。北京多次強調，釣魚島是中國固有領土。台灣的外交部就發新聞稿，重新擁有釣魚台列島主權，任何意圖改變事實的行為均屬無效。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影响华南沿岸。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升至32度或者以上。预测下午大致天晴同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三同四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468点，跌175点，成交额973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65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702点，升34点。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472.2，升11.8。阿里巴巴213.8，跌5.2。中芯国际24.45，升1.55。港交所308.8，升8.4。美团点评170.7，跌3.3。微盟集团8.62，跌1.18。京东集团229.2，跌4.4。友邦保险73.4，升6。中国平安78.45，跌7。建设银行6.18，跌8仙。部分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英镑9.597，瑞士法郎8.152，澳元5.321，加元5.706，新西兰元4.986，欧元8.6765，每百日元对港元7.24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352。日经平均指数报22,437点，跌41点。港金现价报16,200蚊，升1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49.72美元，卖出1,750.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先报告西贡公路一带嘅交通先啦。较早前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住濠涌段咧曾经有坏车阻路，现时坏车走咗。不过咧，近住濠涌嗰段嘅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仲系多车嘅，龙尾近窝尾附近噶。西贡公路西贡方向之前濠涌段嘅坏车走咗，不过都仲系交通繁忙一啲。隧道的情况，现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尖沙咀线都多车的，龙尾在学园街附近。港岛的路面现时东区走廊去中环近住维园落桥位一带就比较多车的，龙尾去到城市花园的。九龙方面呢，现时观塘道东行去油塘方向，近康宁道一路去到牛头角定府阶段呢，都是比较多车。咁至于新界呢，沙田嘅车公庙路部分路段有啲紧急维修㗎。车公庙路近住沙田头路来往方向嘅慢线都需要临时封闭。咁经过时间留意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点样洗手先至啱？ 首先开水后洗湿双手，跟住双手离开水源，加入碱液，擦匀后擦出泡沫，开始洗手七式：手掌、手背、指罅、指背、拇指、指尖、手腕。 擦手最少要20秒。 洗擦后就要用清水彻底将双手冲洗干净，

I can't stop, I can't stop, I can't stop thinking about you. I can't stop, I can't stop, I can't stop thinking about you. I can't stop, I can't stop, I can't stop thinking about you. I can't stop, I can't stop, I can't stop thinking about you. Give me a number, girl. Baby, I just can't stop thinking about you, my girl. 又送返我哋學生時代嘅怕醜喺中間嘅。新嘅呢首嘅single，single名字呢叫做 Can't Stop。至於跟住呢位嘅姐姐呢，佢就比較進取少少，佢係 Serenity。有佢筹备紧嘅新嘅专辑，有第一首嘅派台 single， 作品嘅名称叫做《网络安全隐患》。世界咁坏啦，所以佢同你讲唔好再谂咁多，好好一齐去碰撞一下，好好咁样去抱紧对方。跟住揾你有布置女。 灰暗的这一个失眠人，亲爱的这枯燥的凌晨，时针太响，瞓一觉亦过分。讨厌的再不再想留言，常想爱的再不再想缠绵，毫无感觉的经过几次才发现。我自己哭奔成墙，我自己雕刻肖像，我自己分享我意想，我自己一个一个人，当我只有一个人。 身，不过一个人，得过且过一个人，醒空太暗是谁人责任，一个一个人，当我只有一个人，哭教想发问，天国可有一个神，不过一个人，得过且过一个人，漆黑想接通，乌鸦想进攻，想接触最温暖的灵魂，想记起最可爱的情人，还想抱紧，不过建议没地方。再不再想情面，毫无感觉的，经过几次才发现。 布之伦新嘅呢首派台作品，一个一个人。先喺三点半钟之前，我哋有呢一首嘅新歌，同样都系提你一个嘅道理，就系好好把握当下嘅呢个现在。睇埋佢嘅 music video 都系充满住激情嘅一首嘅作品嚟嘅，提醒你嘅就系你唔只系得你自己一个人。一啲陈雷，今次继续同 Mike Conley 唱呢一个嘅合作啊，新歌《娑婆》。 这刻上文还不错吧？别理会行或天光走成了谁在说梦话，愿此刻等错。这一晚跟你对车成堡，隔一晚将你视为尘土。将血管化开红唇膏，这种气氛太让人迷倒，一煽动你渴慕。制造情话，举起酒杯如你躺于沙发，未冷透落下，这一秒跟你议论梵高，下一秒心已飞往道旁。那中道灯随思维送高，我只怕今晚感觉良好，叫你为我效劳。就爱吧，真与娑婆。 哪有着童话？天在做，人在看，不用再难堪。出生本应已赤裸，到死不必再带取寂寞。千万户门外看，官道落遗忘。打开苍天与众生，那因为早被运走来做。那么多世人，同来几百人，都已别无痴狂，躲着人欲火。魔鬼尽管去落亦无话，哪去不留，带我继续闯于咒骂。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基本法委员会委员、港大法律学院教授陈宏毅话：，从港区国安法草案嘅说明嚟睇，即将制定嘅法例较为温和，体现出中央尊重一国两制、香港原有法治同人权保障制度。但草案说明提到，行政长官有权挑选法官审案，就颇具争议。陈宏毅在明报撰文，对于中央在香港设立维护国安公署，他认为公署一般情况之下不会行使执法或检控权。港区国安法亦都明文要求他们遵守香港法律，公署的法律地位将会类似在现时中央驻港的三个机构。至於中央在特定情況之下管轄極少數案件，陳宏毅說，如果涉及涉嫌犯罪人移交內地，期望程序上保障必須充分。保安局前局長、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說，將來有內地國安顧問指導本港維護國安的工作，無可厚非，無需太過擔心。被問到顧問是否等同黨委書記，葉劉淑儀說，不知道对方属于什么职位的官员，但香港是中国不可分离一部分，北京有权行使主权，不应该视为干预。对于中央在特定情况之下管辖极少数案件，会否意味案件将在内地审判，叶刘淑仪说，如果相信如果香港有严重危害国安行为，而目标是中央政府，在极少和极严厉的情况之下，中央先至保留處理管轄權，但相信會盡量吸納普通法的原則。政府今日公布保就業計劃的首批僱主名單，領取最多補貼的是養和醫療集團，獲資助8500多万元，涉及3200多名員工。有申領保就業計劃的僱主涉及多個行業，包括餐飲、零售、物流、物業管理、航空、證券等。涉及過百個員工的公司包括有利豐物流、美國冒險樂園、經營優品360的彩歐國際、中華航空、無線電視新媒體集團等。政府發言人說，稍後會公布第二期的申請詳情，目標是在今年9月發放第二期補貼，支付今年9月到11月的人工。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下午开会，预料讨论今年的居屋项目和2020-21年度公屋编配估算。公屋联会在会议之前请愿，要求房委会调整居屋600表比例。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主席黄远辉到场接收请愿信。公屋联会建议将居屋600表的比例由5:5调整至4:6。联会提到，房委会将收回租置计划货尾单位转租为售，今年居屋计划亦都预计推出7000个单位，认为房委会有条件调整今期居屋600表的比例，平衡市民的置业需要。天气方面，预测下午大致天晴同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需和缓西南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三同四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9%。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499点，跌144点，成交额1040亿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65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702点，升34点。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472.8，升12.4；阿里巴巴213.8，跌5.2；中芯国际24.35，升1.45；港交所309.6，升9.2。美团点评170.9，跌3.1；微盟集团8.75，跌1.05；京东集团229.0，跌4.6；友邦保险73.2，升4；中国平安78.55，跌6；建设银行6.18，跌8。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日元107.03，瑞士法郎0.951，加元1.357。人民幣7.076，英鎊對美元1.242，歐元對美元1.121，澳元對美元0.688，新西蘭元對美元0.645。日經平均指數報22437點，跌41點。港金現價報16115元，升105元。倫敦金每安司買入1747.49美元，賣出1748.9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报告坏车事故先啦，喺港岛湾仔告士打道啊，告士打道中环方向近住世界贸易中心对开有坏车阻路，嗰度比较多车少少嘅，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啲啦。隧道方面咧，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北拱街。九龙区路面方面咧，现时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带咧都好塞车下噶，龙尾就排到去九龙医院附近。观塘那边，观塘道东行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至到牛头角定富阶段都是多车。至于新界啦，沙田的车公庙路部分路段有些紧急维修的，近住沙田头路那段的车公庙路来往方向慢线都是封了路，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啦。安全车速报告有干诺道西东边街桥面去西环，同埋青屿干线收费站去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不要搭人多挤迫的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不要聚餐，放工后不要去人多的地方，保持双手和工作环境清洁，不舒服就不要翻工，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一下。 龙舟鼓响，总有天沦落共享。 我是敏感时刻的茉莉， 我是敏感时刻的崔洁彤。 端午节有什么做啊？ 食西瓜消暑啊！ 食完之后呢， 咁不如攻打四方城啊！ 够脚咩？ 叫埋敏大人同埋 Annie 咯。 好，我去打电话，你去开台。 咁边个切西瓜啊？ 留翻俾敏大人同 Annie 做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大家 共度端午节，总有你家人。 咦？系咪讲紧我啊？ 二台六月三一分，凌子维和你寻开心。 咦，子维，好烦恼咁，要唔要帮下你啊？ 好啊，其实咧，我做师兄祠堂嘅时候咧，就好 hyper， 好中意玩啦、啊。但我做星期日嘅生活进行式又好静态，我觉得自己嘅定位好唔清晰啊。 啊，好易解决啫。嗱，记住你呢啲咧叫做全方位。 哇，前辈真系前辈。 劲啊！ 咁啊，唔好咁讲，解决到问题咪得咯。啊，快啲录完好走啦！你霸住间录音室好耐噶啦，系咪？我一出手就搞掂，早啲问我嘛。 听歌就要睇路，谁能做到？做天地打扫，要是遇上再大雾，有那些阴云听不到，音色为我开路，谁能共舞？阿婆会听我倾诉，细声讲，大声笑，无需问，毫无烦恼。 几时都有好音乐，任由音乐骚动你，由你骚动音乐。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至5点 ，Eric 严琼骚动音乐。 上一辈嘅人成日话佢食盐多过我食米，我就想讲啊，我比咩？我比 like 多过佢比赛啊。 其实唔使咁执着嘅，不如我哋平心静气，用音乐作为沟通嘅桥梁啦。骚动音乐，以歌会友。 嚟到我哋呢一个 K 一百嘅时段啦，咁咧嚟到今日， 我哋已经好清楚自己嘅定位啦。 系呢个系列嘅，系一个 K 一百嘅系列咁样。嗱，咁我哋咧先前咧就系、是、早三个礼拜啦，即系都邀请咗啲喺港台都服务咗一段好长时间嘅同事上嚟， 都系我哋 除咗黄耀祖之外啦， 前辈嚟嘅咁样都 系啦。咁今日呢一个咧算系佢系新一脱嘅主持人噶啦，都系。 但系新嘅佢都应该出咗道有冇十年啊？ 十年啦， 十年啦。哇，好老啊，林子维。 Hello，Hello，Eric，Hello， 阿琼。十年啦，我09年参加 DJ 生还者，10年嘅农历新年嘅年初，唔记得一年初二啊，系第一次有喺 Team Power 上带嘅节目咯。 哦， 咁但其实我嗰阵时我喺剧团做，喺进念二十年喺做嘢嘅， 系 咁就净系翻嚟净系做节目嘅啫。咁跟住。好似過多咗兩年半，喺劇團做咗全職兩年半之後，就嚟到呢度叫做全職咁樣咯。 哦 ，OK， 一路就到到而家啦， 一路就到 咁就十年啦。 咁就係啊，唔死都大半世噶啦。咁 喂，但我想知咧，咁你開頭玩呢個 DJ 生還者噶嘛？ 係。 咁你嗰陣時有冇心目？佢哋一路問你噶啦。咁你想做咩節目啊？咁樣嗰啲噶嘛？即係嗰啲面試實問嘅呢啲。 其實我覺得呢個問題實在太搞笑。 嚇！ 即係我覺得而家咧要成日要區分究竟呢個節目係咩所謂咩類型嘅節目咧，都係一件。我覺得呢個年代唔係好應該做嘅事，即係你係音樂節目，咁你唔通一句嘢都唔講咩？我係咁撳歌，然之後中間好似好心情咁踢一隻歌咁樣，又唔似係呢種感覺。好啦，我做講嘢節目，咁通你一隻歌都唔準播咩？係咪？如果我覺得嗰一日呢隻歌好有感覺，跟住我用一啲好真誠嘅方法去踢呢隻歌，你又覺得你又唔係音樂節目，你做咩要踢歌啫？咁 所以佢啱做辯論節目咯， 好好啊， 聊交嗌嗰種， 幾好，攣都拗翻直嘅，包容聲啊！我節目就一於叫做 係啊，擺禮拜日自己人講時段。禮拜兩有自己人，禮拜二有亂都拗翻直呢個節目， 幾好幾好幾好，幾好。 但係你睇得出佢入咗嚟十年，都仲係嗰種粉世疾俗嘅嗰個熱血青年嗰個咧，都仲喺佢身上。 我一嚟嘅時候唔係咁 嘅，即係呢套令到佢變， 我一嚟 或者呢個世界令到佢變成咁樣。 我一嚟嘅時候個人好臨線嘅，特別係因為我畢業嗰年係雷曼咧，所以個人咧係毫無自信可言嘅。 係， 即係我會覺得咧， 你蝕咗好多錢係 唔係？係有錢人先會喺雷曼嗰度輸錢㗎。 哦，雷曼兄弟嗰單嘢 啊，係啊，即係嗰啲 accumulator 嗰啲叫咩啊？中我唔記得中文，即係嗰啲銀行產品啦。 係 喺經濟唔好嘅時候，嗰陣時都揾到工咧，你就真係嗰一脱，或者起碼係嗰一年，你係叻嗰一堆人咯。 哦， 咁因為我做唔到呢件事當時。 所以我是冇乜自信可言 的。OK， 但系而家佢开始有嗰个 自信啦，系啊， 经验值开始增加， 系啊，都十年啦，咁样可以攞得牌噶啦。 我知道用其他方法可以玩好个游戏啊嘛，开始。 嗱，但系我哋今日咧就系、是、都好难分噶啦，究竟系一个系 talk show 定系一个音乐嘅环节咧？咁 有去啦， 乜都有啲啦，咁样。咁啊，林子维今日咧拣咗四首佢自己心水嘅作品上嚟同我哋分享一下。 系， 第一首咧，女方 系。 流浪花， 系啊系啊， 你呢个年纪听流浪花嘅咩？ 其实咧，呢四只歌咧都系同我喺架车入边好有回忆嘅啲歌。咁、哦、呢一只歌咧，其实唔系我拣嚟听嘅，系我细个坐爸爸车嘅时候， 系 佢以前已经好似 L 不 O 咁噶啦，其实 系啊， 因为 即系最大帽， 唔系啊， 同埋打歌， 佢就系唔大帽同埋唔打歌，但系咧以前因为佢公司咧喺时代广场啊，咁嗰阵时时代广场咧有间唱片铺， 系 唔记得七楼定九楼啦 ，Tower Records 啦，而家冇咗啦，好大间嘅，咁每一个礼拜咧。飲完茶之後呢，咁媽媽同埋妹妹就會去做其他嘢，可能買下啲超級市場啊，或者買下啲衫褲啊咁樣啦。我同爸爸呢就會去唱片鋪，咁佢就會因為我陪佢去唱片鋪呢，就會俾我買一隻碟嘅。咁、 okay. 我會買埋嗰啲好無聊嘅兒歌碟啦。咁、而點解會有流浪花呢？就係、是、因為佢嗰陣時其實佢好鍾意聽中島美雪㗎。咁呢一隻歌嘅原作係中島美雪嚟㗎嘛。咁佢 L 不 O 嗰個地方就係佢會以前呢啲車係冇 CD 嘅。咁呢佢就會喺屋企嗰度 real time 咁去揼啲 cassette 帶，就揼落架車度聽啦。咁佢就會一隻原版嘅日文歌。跟住一隻翻唱嘅廣東歌咁樣咯，可能有啲係鄧麗君嘅，咁鄧麗君就係鄧麗君日文，鄧麗君國語啦。咁呢一隻咧就係中島美雪嘅日文版， 係 跟住就係女方嘅廣東歌咯。 OK， 咁我就成日喺車嗰度聽，即係而家我大部分識得嘅舊歌啦，叫做即係可能比我年紀更加大嘅歌啦，就係、是。在爸爸車的時候聽 的、哦、但黃文這麼多首為什麼是這一首的你今天 選擇不知道為什麼我對這一隻還有對每天愛你多一些是特別有印象的、 哦、 還有、還有、周華健都有一隻的、 嗯、 但我忘記了那隻歌是什麼名字真的、 okay. 的但每天愛你多因為很好笑小時候又不懂日文呢那你就會覺得他唱得那麼搞笑那因為、中島美雪呢是那些我又唔想嗌老牛聲，低音聲啦，低音嘅女仔會有啲啊咁樣噶嘛，咁我又覺得幾過癮喎，即係同你細個去嗰啲歌詠團唱歌嗰啲唔會教你咁唱歌噶嘛，咁我咪好深印象咯。 咁而家有冇介紹翻啲歌俾爸爸聽噶？ 而家 即係音樂會唔會都係你哋傾嘅一個 topic 咁樣噶？ 我出咗第一份糧之後咧，即係人生出咗第一份糧咧，我買俾佢嘅一份禮物都係同音樂有關嘅，因為我哋搬過好幾次屋，咁佢都冇抌到佢嗰啲黑膠碟喎。 OK。 咁於是呢有一排咪即係十年前啦真係開始興返黑膠機嘅咁我買咗一個黑膠機就連住兩個好細嘅 speaker 嗰啲呢咁我就買咗呢一樣嘢佢其實幾千蚊嘅咁佢都有聽嘅咁呢個就係、是、即係我哋送嘅禮物都係同音樂有關嘅有時但係呢、哦、聽咗我哋屋企有四個啦四個人啦我啦爸爸啦媽媽同埋妹妹啦我哋四個人試過一齊坐埋聽黑膠聽咗一晚之後呢那個黑膠機就好像沒什麼動過了 大家覺得夠了 大家都覺得 這一晚都即是聽到一生的 quota 那天很過癮的即是他又真的拿回那些碟出來又有些很舊的 Carpenters 啊有些 BGs 啊有些日文這樣跟著他又 教我們放槍針啊咁但係都係一晚咯。 Okay. 之後我唔知佢有冇靜靜地，即係喺我唔喺屋企嘅時候，佢退咗休啦。即係會唔會可能喺晏晝自己喐下嗰部機？不過我估佢而家都係中意行山多啲，多過係你嗰部黑膠機。 Okay.用嘅技能啦，因為我哋公司仲有好多黑膠嘅存貨噶嘛。咁有時好多同事都唔識揼佢出嚟㗎。 而家買嗰啲會方便啲㗎啦，而家啲機咧，我啱啱琴晚有睇過，即係因為揾呢幾隻歌，我諗翻起呢一段事情。而家有啲機咧幾千蚊啦，你入隻即係入隻黑膠之後咧，你撳一粒掣，跟住放隻吉嘅 CD 落去咧，佢會燒埋佢做 CD 嘅。係 啊， 三千五百蚊嗰部機。 落 MP3 啊， 撳一粒掣，連槍針都唔使放，佢自己放落去。 但係你嘅平時嘅習慣聽歌嘅時候都應該跟走㗎啦嘛，係咪？ 即係飲酒你先，唔一定。 你阴佢啊？ 冇嘢算啦， 都多嘅，都多嘅。咁唔关听唔听歌事，系本身酒好少离开我啫。 哦，呢首歌要配咩酒啊？ 呢首歌可以配啲烈啲嘅酒都系一开始酒。由烈酒开始饮，你个人会兴奋啲同埋亢奋啲嘅。 攞支孖精嚟。 在这间餐桌倾倾讲讲，旧日那一位老伙计，亦笑说你我最相衬对方。红茶仍然为我，在散出梦幽香的芬芳。但是这刻只我一个，独坐这里跌进思忆的寂寞。痴恋多一次吧，恨透苦苦的把你牵挂，回来吧，流浪吧，让我再有意思好吗？从今世世实在不需有我吧，若再不可拥抱。徐徐渐冷，但暖的现是思忆中眼光。再后那一位老伙计，问我你去了哪一处哪方？强制出笑，原来预算做戏，原说放无奈，不知怎去讲。默默乍听，不见不理，尽力扑下冷水遮掩我沮丧。让我痴痴恋多一次吧，恨透苦苦的把你牵挂，回来吧，流浪吧，让我再有意思好吗？从今世上实在不需有我吧，若再不可拥抱到你，回来吧。在这间餐桌倾倾讲讲，旧日那一位老伙计，亦笑说你我最相衬对方。红茶仍然为我，在散尽梦幽香的芬芳。但是这刻只我一个，独坐这里跌进思忆跌的网。让我痴痴恋多一次吧，恨透苦苦的把你牵挂，回来吧，流浪吧，让我再有意思好吗？从今世上实在不需有我吧，若再不可拥抱到你，回来吧，狂雨走，洒不去心中。回来吧，狂雨洒不去心中牵挂。 好啦，嗱，头先咧就系林子维咧今日拣咗第一首系女方嘅流浪花啦，第二首就真系似系翻系我哋嗰阵时听， 似翻佢听嘅嘢咯， 系啦，周杰伦嘅简单爱，即系佢先啲嘅一啲嘅作品嚟噶，都系。 呢一隻歌，或者應該咁講，周杰倫嘅歌咧係充斥住我嘅大學時代嘅。其實由中學開始已經好多人聽㗎啦。咁但係當你個人唔喺自己屋企嘅時候咧、嗯，你有時會想聽翻啲自己嘅歌嘅，即係自己識得聽嘅歌詞嘅歌。咁當時咧係冇而家嗰啲串流㗎嘛， 啊、 即係手機上面。咁你又係一係就燒碟啦，一、 嗯、 係就總之自己預備啲以前開始有 iPod 啦，當時咁、嗯、就會有啲線咧就駁落架車度。咁點解係周杰倫嘅歌呢？因為我當時喺澳洲啦，咁我啱啱考到車牌嘅時候咧。就喺嗰陣時喺香港做咗一份暑期工，嗰陣時嘅人工應該係10,000蚊到啦，做咗兩個半月啦，我唔記得啦。咁然之後咧，我就攞咗其中嘅10,000蚊，買咗我人生第一架車，二手車嚟嘅。嗰日當時咧係2006-2007年到啦，我買嘅嗰架車咧係1992年。嘅一架日本車啦，冇冷氣嘅。咁揸車嘅時候咧，如果唔聽電台咧，當時因為我冇 iPod 啦，咁我就會燒一隻周杰倫嘅 CD，就會放落架車度聽。咁因為外國比較長途啲嘅啲車程，好多時起碼揸都係半個鐘九個字咁樣啦。咁啱啱好聽曬一隻碟，咁成隻碟都係周杰倫。咁我哋一齊有車揸、車去第二度玩嘅時候咧，咁嗰可能每人帶定一隻碟。咁我就會同啲朋友講，我帶咗一隻係周杰倫嘅，佢哋可能會聽。譬如有一個係蔡依林嘅、 okay ， 有一個係陳奕迅嘅，有一啲係其他人嘅碟。咁我哋就嗰一日可能要來回夾埋3個鐘嘅，咁我哋就啱好聽曬嗰幾隻碟咁。咁所以我每一次到依家，雖然已經好唔同啦，但我依家聽周杰倫嘅歌，我都覺得自己好似係一個。即係嗰啲大學生嘅情景就會喺翻度。 O K， 咁我哋而家帶翻去10年前應該係未咁熱嘅地球嗰度，咁就話喺個車廂熱俾我嘅感覺啦。有周杰倫呢首嘅《簡單愛》。 爱上一个人，什么都会值得去做。 去讲出咁嘅说话。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影响华南沿岸，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2度或以上。预测下午大致天晴同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三同四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515点，跌128点，成交额1145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65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702点，升34点。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474.2，升13.8；阿里巴巴212.6，跌6.4；港交所311.6，升11.2。中芯国际24.3，升4。美团点评171元，跌3元。微盟集团8.62，跌1.18。中国平安78.85，跌3。京东集团228元，跌5.6。友邦保险73.1，升3。建设银行6.21，跌5仙。部分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5，英镑9.631。瑞士法郎8.157，澳元5.336，加元5.714，新西兰元4.998，欧元8.6912，每百日元港元7.248，每百港元兑人民币91.325。日经平均指数报22437点，跌41点。港金现价报16115元，升10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46.45美元，卖出1747.3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有啲意外同埋坏车事故同大家报告嘅。新界咧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收费广场对开嘅快线有意外，塞到红梅谷路嘅。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喺收费广场对开嘅快线咧有意外事故，塞到红梅谷路。咁另外讲到咧，较早前告示打到去中环喺世界贸易中心对开咧都有坏车事故，坏车未走噶，仲系多车嘅，所以经过时间小心下。隧道方面咧，现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近菲林明道，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排到去马会湾位。红隧九龙入口暂时净系公主道过海比较多车啲，龙尾康庄道桥面。港岛路面方面咧，金钟嘅下角道啊，西行左转去呢一个红棉路方向咧就比较多车嘅，龙尾去到分域街附近。安全车速报告有江乐道西天桥东边街去西环，同埋青屿干线收费站去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冧咪一齐顶住咯。 现实照常崩坏，并未害怕。 见证到城市的改变，响乐团的成员用音乐记录低自己的心情，同时亦希望鼓励茫然失措的人，世界仍然有爱和梦想，低洼一定会跨过。作曲的响乐团的阿乔，填词黄以林，编曲响乐团，监制响乐团嘉豪。中文歌曲龙虎榜今个礼拜推介作品之一，响乐团到世界塔下。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避开繁忙和人多挤迫的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的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二台六月深一分，晨光第一线玩得好认真。 投资 O2O， 交俾你帮我哋做个大市嘅前瞻啦。 上个礼拜咧，无论外围又好啦， 其实而家见到个市咧，特别系港 投资一间公司啦，咁都会。 才子 O 我是阿 O， 如果你都想在股海入面掌握先机，洞悉时势，还可以获得更多投资机遇，你就要听实投资 O2O 啦。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一辈嘅人成日话佢食盐多过我食米，我就想讲啊，我俾咩？我俾 like 多过佢比赛啊！ 其实唔使咁执着嘅，不如我哋平心静气，用音乐作为沟通嘅桥梁啊！骚动音乐，以歌会友。 四点钟翻嚟嘅 show 动音乐咧，我哋有我哋今日嘅嘉宾有凌子维啊。 Hi，Hello。 嗱，头先已经拣咗两首歌啦，咁一首就系同爸爸有关噶啦，即系女方嘅流浪花啦。 系。 咁然之后就系同你喺澳洲读书嘅时期咧，就系、是、有关嘅一首作品啦，周杰伦嘅简单爱。 嗯。 跟住咧就系 Shine 啦。 系啊。 十八相送。系。 咁好似同周杰倫嗰隻歌比好似調翻轉咁，咁但係咧，如果喺我人生嘅時序入面咧，就應該係咁排嘅，因為咧我好鍾意去旅行都揸車嘅，除咗去如果以前去內地唔會一定，同埋去台灣 駕駛技術要好好， 我都唔關駕駛技術事嘅。 我爸話要好夠膽咯， 係啊，唔講。 我試過喺一個十字路口，我哇，每條都係八條行車線，然之後一齊 cross， 我哇！ 我講話內地台灣，我有時都覺得有啲驚，即係我坐車，因為太多電單車，咁冇乜經驗或者唔慣嘅話，係會辛苦啲。咁去日本咧，反而係好多香港人都會揸車嘅，一嚟猶太啦，二嚟就係、是如果有車嘅話咧，譬如去温泉度假嗰啲地方啊，又或者譬如你去大阪去關西，你好容易可以去下神户啊，甚至去遠啲去倉敷啊咁樣。咁點解係十八相送咧？因為幾年前咧，我同我識咗好多年嘅中學同學，咁我哋第一次。即嗰班叫做兄弟咁樣啦，咁就有八個人嘅，咁我哋第一次就去 旅行，全部男人啊， 全部讀男校噶嘛， 哦， 係啊，咁就第一次，咁又咁啱有好多人 兄弟啊， 即刻對呢個故事唔感興趣， 咁 冇女仔， 咁有大部分人都有車牌嘅，咁啊輪流揸，咁我哋嗰次揸好遠嘅，我哋喺大阪落機，跟住咧就首先揸去淡路島，即係本州同埋四國中間嘅一個島，跟住就去咗四國，跟住真係去咗温泉啊、城啊嗰啲，跟住就翻上去咗倉敷啊、神户啊，跟住最尾先翻大阪。咁其實係好短嘅 trip 嚟嘅，就五日咁樣啦。因為一班友仔啦，咁識咗好多年，跟住第一次去 road trip， 其實第一次去旅行添。咁啊，聽翻嗰啲。 你中學嘅時候聽嘅歌啦，咁、哦、其中一隻咧，成架車都識唱嘅咧，就竟然係 十八相熟 ，即係有啲歌咧，有人播，唔係個個都有 feel 噶嘛。咁呢一隻歌咧，就係、是、一喺嗰個車嘅喇叭嗰度一播出嚟嘅時候咧，係車上面個個都識唱，即係唔好理你唱得好聽、哦、難聽，走音唔走音，歌詞唔歌詞，總之大家都識得跟住。咁呢個畫面喺我即記憶中好深刻。 但係同呢班兄弟一路相處，都識咗好多年啦，應該。咁、譬如你而家再聽翻呢首歌嘅時候，會唔會有啲畫面係大家經歷過嘅呢個事情係，真係幾值得回味嘅咁樣？ 有噶，嗰陣時係。即係讀書嘅年頭係就係唱 K 嘅年頭咧，咁雖然我哋係讀男校，同埋一班男仔同埋阿瓊唔感興趣啦，咁但係一班男仔 係啊，我對男仔感興趣啊， 唔係我知道你對個古仔唔興趣嘛，咁但係一班男仔都係會去唱 K 啊，會睇戲啊咁，咁當時即係 Shine 啊，都係好多人喺 K 房會，就算你唱完你行去廁所都隔離梗有一間、總有一間房喺度唱緊嘅，咁會有啲即係細個嘅畫面咯，呢隻歌咁、加埋大個，大家頂住個肚腩，食到飽飽咁，其實好搞笑嘅。即係細個大家使嘅係零用啦，好慳皮啊咁樣。到依家咧，大家自己揾錢去旅行嘅時候咧，食嘢度度都好似食到放題咁咧。嗰、那個畫面咧，其實係有啲好感慨嘅嗰下。即係我哋試過，因為當時經濟第一次經濟唔好咧，就係、是我係沙士嘅時候，嗰年我係中三定中四，我都唔記得。咁有好多朋友仔即同學仔屋企都未必即係好順利噶嘛。咁、我哋係一齊去嗰陣時咧，去超級市場買啲9.9嘅燒味飯，跟住買支豉油就淋落去就食啦咁樣。咁到依家咧，大家食咩都好似食到放，食嗰啲去食牛肉、牛扒嗰啲烤日本嗰啲烤肉咧，你知啦，有啲部位好貴噶嘛，佢哋都當係放題咁食咧。咁跟住呢啲畫面喺我內心其實好激動嘅，有啲即係以前使零用嘅時候咧，就要9.9一餐燒味飯，到依家自己揾錢，當然去旅行又會偏向豪爽啲啦。咁、但係大家使嘅係自己賺嘅錢啊，咁樣即係。都會好，我又唔係欣慰嘅，我又唔係佢哋長輩，但係好有啲激動咯。嗰下第一次有呢個畫面。 OK， 咁我幫啲女嘅聽眾問一下，咁你嗰班 friend 係結曬婚未啊？或者 你問咗我乜問題？ 我答啦。 我哋想問而家佢哋嘅婚姻狀況。 係如果仲係有啲 available， 可以叫啲人自己 第一個結咗婚啫。 哦，咁你嗰啲係有拖拍緊㗎啦。 唔係㗎，有個建築師咧，咁咧佢就冇拖拍嘅，咁又有比較好嘅職業，即係專業人士啦，係咯，咁同埋有外國護照。 OK， 咁你就直接可以去林子維佢嘅 IG 嗰度咧，你就 DM 或者睇下嗰啲相有冇呢一個。 係啊，你哋自己揾下啦，係啊。通常喺啲食壽司附近嗰啲相都會見到佢嘅。 係啦，咁樣嚇，咁你自己去祝大家順利啊，各位嘅女士。 我去过石澳，陪我砌过电脑，终于走到路口，光荣地过渡，感激你全年陪住我游玩到今早，让我送十八，整个十八写进日记簿，即使以后肯定烦，这一次亦美好。雨上还未上色，恋爱还未着车，来年你共我或会长得更高。然而这段岁月青春不老。愿我能共你临别抱一抱， 过十八，写进日记簿，即使以后肯定烦，这日子极美好。雨上还未上色，院内还未着遮，来年你共我或会长得更高。然而这段岁月青春不老。日记簿，即使以后很平凡，这日子越美好。宇宙还未上色，恋爱还未着遮，来年你共我或会长得更高。然而这段岁月青春不老，有未曾遇上的有习惯了的，来年你共我或者长得太高。无望细望这绝版的海报， 嚟到最後，今日連祖嚟揀嘅呢首歌咧，就係、是、比較即係、就是、近期啲嘅作品嚟嘅啦。黎曉陽啊， 永 遠很近。 嗯， 係，我成日覺得你哋兩個有種相似嘅 vibe。 係啊，有一年咧，有一年呢個金曲嘅記招咧，咁就喺公司嗰度搞啦。咁跟住咧咁啱咧，唔知點解係特登定點啦，我就要介紹黎曉陽喎。咁跟住咧，當我企起身講完一堆嘢之後，就跟住就嗌，即係講完一堆嘢之後，我就會嗌黎曉陽。咁黎曉陽就會起身噶啦嘛。跟住咧，側邊嗰啲artist 朋友都係話，其實你哋兩個都幾似樣啊，兩個頭髮長長，戴眼鏡又攣毛咁樣。咁、但係自從黎曉陽識倒立之後咧，我覺得我哋唔似啦。 佢緊緻啲啊嘛，倒立嘅時候啲面皮可以向上提升。 我都有同佢講，我都有同佢講，我話你而家太倒立啦，我哋已經唔似啦咁但係係啊，有時係會，即特別係嗰啲二八面啊、背脊啊嗰啲，有一個時期係會認錯嘅，係好似嘅，係啊。 你唔係同我講你揀呢首歌係因為似樣啊嘛？ 哦，唔係。 呢只真係好似樣嘅，我哋 呢唱歌嘅時候仲似啊！我而家即刻唱啦， 攞吉他嚟。 唔係呢只歌咧，其實係都係呢幾年嘅歌啦。咁但係上年咧，我即係有好多時揸車嘅時候有一個人啦，有時有兩個人，有時好多人啦。咁聽呢只歌咧， 有邊個揸車嘅唔係咁啊？ 你車有時你車啲好特別嘅嘢噶嘛會，咁有一次咧就我其實真係好坦白講，對唔住阿 Michael， 之前佢有呢隻碟嘅時候咧，我冇好認真去聽去睇個歌詞，係、林日曦嘅歌詞嚟。咁但係咧發生過好多嘢之後，你再去我再去嗰次啦，再聽翻呢隻歌嘅時候咧。就會覺得好感慨嘅，特別係好似我呢一個年紀啱30歲或者25歲打後啦，其實好多普遍嘅人或者我哋傳統一般香港人咧，25歲之後諗嘅嘢咧，會發到好遠嘅，即係20歲你啱畢業嗰個年頭咧，你諗啲嚟緊幾年嘅嘢嘅啫，25歲嘅時候咧，你開始諗啲好遠嘅嘢。就算你拍拖，你都要諗一個，我係咪會同呢個人結婚㗎？我係咪同呢個人會有將來㗎？你去揾一份工，你又會喺度諗，我打呢一份工會唔會係我以後都唔轉行㗎啦？我係咪以後都會喺呢一個行業嗰度做㗎？呢個行業有冇前景啊？咁，但其實諗唔到咁多嘅，即係一嚟有好多叫做時勢嘅嘢係我哋改變，即係我哋人嘅即係個人嘅力量。會係好微弱啦，可能好多人可以改變到一啲，你一個人你改變唔到，就好似讀書嘅時候，我讀書嘅年頭，好多人揀會計嘅，由 Form 4開始，佢哋已經喺學校度考嗰啲咩 LCCI 啊，我唔記得，總之啲會計嘅試啦，到依家你睇新聞，其實唔多人揀會計嘅，因為呢個世界已經有 AI 啦，咁我嗰個其實唔係爭好遠嘅，爭十年鬆啲啫嘛，即係個世界嘅變化咁大，我哋有時 諗到啲嘢好似好遠咁、嗯。特別係對於我呢啲三十出頭嘅人，我諗緊嘅可能係我做一份咩工，咁咧我就盡量可以喺六十歲之前、嗯，我就可以揾到一筆錢，跟住開開心心咁退休啦。當然而家有人話有八二歲命啦、嗯，我就冇興趣活咁長啦，做好依家你做緊嗰樣嘢先咯。 OK， 咁而家喺凌子維嗰個計劃入邊，你係計到個 planning 大概係？ 冇啦，我 今日收工五點鐘， 係啊，純粹諗緊下午茶啫， 錄完音啦，咁唔係都有嘅，始終俾上一代嘅人會影響咧，即係佢哋都會覺得你諗嘢係要長遠啲嘅，咁而家做將會嚟緊今年做一啲嘢係。都幾大機會會影響我下半生， 係、oh. 會翻去讀書啦。咁讀完書之後係唔係會轉行啊？抑或是點咧？咁順利嘅話可能係會嘅，咁但係都可能會唔勤力噶嘛。 係 唔夠膽開到個頭咁大， 諗得好周到啊！都可能會唔勤力。 係啊，雖然話唔係好遠，都起碼係讀完書畢業之後噶啦。 都係幾年咯，冇十年咯，呢幾年。可能會發生嘅嘢。 O、okay, K， 竟然我哋係真係開頭睇住佢成長嘅片段啦，即係細細個就跟爸爸去睇 C D 啊，諸如此類，跟住嚟到而家就已經反思緊，哇，都活咗幾十年啦。 係啊，正所謂唔死都大半世啊嘛。 係啊，唔係、啊、如果你百二歲命嘅話，你都係三分一到啫。 你而家仲係少男 嘅，你最有潛質八二歲啊，因為你最後生，同埋你嗰份工齒最長啊，可以。 因為一日唔死嘢都有嘢做。 係啊，恭喜你啊！ 喂，今日多謝曬凌子維啦，即係用四首歌咧，暫時就總結咗佢嘅大半生人啦。 係啊，恭喜曬。 咁最後就揾嚟有黎曉陽呢一首啊，永遠很近。多謝曬子維今日， 多謝 Eric， 多謝阿 Kiel。 就算你两眼很专注，想欣赏我，多几秒后始终都看光。就算你那对纤纤细手捉紧我，然而累了之时，应该会放。计划能计到。否永远浪漫，怕热情最终都与上剩低冰冷。但这刻地球仍然在转，时辰还未晚，不要乱去想，凌晨场景耗散。谈永远很远，不如谈这一刹。宇宙太复杂，专心抱住这最渺小一刻。谈永远很远，不如凝望着雾水怎及蒸发，留神过每一秒，也许转眼我们就半吧。就算这世界风景有多么好看，可及挂在房中只有画。就算我替你画下油画，都很怕离别后这感情一起氧化。故事才揭开，为何惊爱会腐烂，怕病情会转差，完全受中溃散。未结束，为何无意着那完长难堪一晚感情，离流时怎么折返。谈永远很远，不如谈这一刹。宇宙太复杂，专心抱住这最渺小一刻。谈永远很远，不如凝望着雾水怎及蒸发，留神过这一秒， 永远很远，不如谈这一刻。我们凭率真先出发，来年状况不想穿插。谈永远很远，不能持续，让夜景都给糟蹋。回头看看今晚，至少这秒我们可掌握。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消息指，今日冇新增新型肺炎本地确诊个案，卫生防护中心下午唔会举行记者会。至于输入个案，消息话新增大约30宗初步确诊个案，佢哋主要嚟自巴基斯坦同印度。基本法委员会委员、港大法律学院教授陈王毅说，从港区国安法草案说明来看，即将制定的法例较为温和，体现出中央尊重一国两制、香港原有法治和人权保障制度。但草案说明提到，行政长官有权挑选法官审案就颇具争议。陈王毅在明报撰文，对于中央在香港设立维护国安公署，他认为公署一般情况之下不会行使执法或检控权，港区国安法亦都明文要求他们遵守香港法律，公署的法律地位将会类似在现时中央驻港的三个机构。至于中央在特定情形之下管辖极少数案件，陈王毅说，如果涉及涉嫌犯罪人移交内地，期望程序上保障必须充分。保安局前局长、新民党主席叶刘淑仪说，将来有内地国安顾问指导本港维护国安的工作无可厚非，无需太过担心。被问到顾问是否等同党委书记，叶刘淑仪说，不知道对方属于什么职位的官员，但香港是中国不可分离一部分，北京有权行使主权，不应该视为干预。对于中央在特定情形之下管辖极少数案件，会否意味案件将在内地审判？叶刘淑仪说，相信如果香港有严重危害国安行为，而目标是中央政府，在极少和极严厉的情况之下，中央才保留处理管辖权，但相信会尽量吸纳普通法的原则。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下午开会，预料讨论今年的居屋项目和2020-21 年度公屋编配估算。公屋联会在会议前请愿，要求房委会调整居屋600表的比例。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主席黄远辉到场接收请愿信。公屋联会建议将居屋600表的比例由5:5调整至4:6。联会提到，房委会将收回租置计划放尾单位转租为售，今年居屋计划亦都预计会推出7000个单位，认为房委会有条件调整今期居屋的600表比例，平衡市民的置业需要。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今个星期余下时间天气炎热，星期三至五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511点，跌132点，成交额1,195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65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702点，升34点。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474.2，升13.8；阿里巴巴213元，跌6元；港交所311.6，升11.2；中芯国际24.2，升3；美团点评170.5，跌3.5；美盟集团8.64，跌1.16；中国平安78.85，跌3；友邦保险73.1，升3；京东集团228元，跌5.6；建设银行6.2，跌6仙。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日元106.95，瑞士法郎0.951，加元1.358，人民币7.077，英镑对美元1.242，欧元对美元1.121，澳元对美元0.688，新西兰元对美元0.645。日经平均指数报22,437点，跌41点。港金现价报16,150元，升1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45.9美元，卖出1,746.5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erry 同你讲单交通意外先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近住收费广场快线有交通意外，而家龙尾排到新田围村。咁就系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喺收费广场附近快线有意外，而家车龙排到去新田围村。咁较早前告示打到西行去中环，近住世界贸易中心对出系曾经有坏车阻路，但坏车已经拖走咗啦，一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排到华润大厦；西行过海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排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车多，车龙排到去东山台。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车龙排到果栏。观塘道去油塘，近住裕民坊挤塞，车龙排到牛头角定富街。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青屿干线收费站去九龙。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ICO 区议会系咪咁好？跌泡沫，划破瞬间冇前途。平台冇铺，不安稳，风险高，黑客令你损失有排做。股息有高低跌落嚟，就冇计去二币，并冇实体信唔嚟。完全靠估谂清楚，只好欺诈陷阱，你跌损变痛途。 投资者及理财教育委员会提提你，投机易选手，唔识唔好买。详情即上 thechinfamily.hk。 轻谈浅唱不夜天，40周年 Evergreen。 我是艾力啊，轻弹浅唱不夜天对于我来讲就是一个保育广东歌的梦工场，对不同年代的新歌旧歌都可以温故知新，希望你和我都会爱惜享受这个原地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晚深宵2至6，子龙、艾力、曾洁莹轻弹浅唱不夜天。 天儿和你寻开心， 做主持人就最想听众开心，做夫人就梗系想老公开心啦。 开心，做夫人你系完美噶啦，做主持人就跟我学下嘢先啦。 得，咁就每日都喺屋企学嘢，又每日都翻嚟电台实践，咁就夫君同听紧嘅诸君都开心啦。逢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7点 ，Give me five， 黄天儿准时氹你开心。 无论任何路面情况， 慢线嘅交通意外就已经 由于叫做水管， 交通而家仍然系非常低塞。 前有交通意外， 比较多车嘅。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Didi 同你讲啦。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 ，Kitty 首先讲隧道 ，Bobby 同你讲交通。 Irene 同大家， 我哋都唔想你成为嗰个粗心大意嘅司机。 揸车嘅朋友经过，请你保持 人。驾驶人士留意啦， 驾驶人士咧，请开住车。 揸车朋友经过时候，请小 记得小心驾驶。 香港电台交通资讯全方位提供。 33度同埋酷热天气警告都系生效嘅，翻嚟啊！呢、這个部分嘅骚动音乐阿琼喺度，同你一齐感受下出边嘅热，同埋感受下女仔嘅心事啊！简尼苏慧伦最新专辑当中作品《非常有霓虹》。 37度，大汗淋漓，好热，衣服踩上就感到我湿了，习惯冰镇，蜜罐啤酒开喝。起来才有认真，如果距离那男人来敲门，来不及也不需要略施过分，我的慌张浪漫气喘他会爱，有可能只是山的闷热，只我身体的渴，什么下限都不过分，只 T 恤的贴身，只我眼神的真，什么谎言都该当真，只我是个女 37度的下想，其实咁热做咩呢？成首歌想讲嘅就系致敬自己女性嘅身份，同一时间都希望可以真诚坦白咁面对自己内心嘅一啲谂法，例如系欲望啦。 牵扯，只我是个女人。 点解成日都会有啲歌话俾你听，要成为一个独立自主嘅女性呢？因为而家女仔啊，好似有同一款靓嘅标准，限死咗自己嘅发展，都几闷下噶。我回到差不多的家，躺在差不多的沙发，微博差不多的刷，都吃着差不多的瓜，那表情差不多的家，拉着差不多的瓜，网友差不多的嘴，用脏了差不多的话，一条差不多的事业线，就差不多的眼，看着差不多的留言，都是差不多的贱，到处差不多的 baby， 比着差不多的吉米，举着差不多的 B， 举着差不多的 D， 在差不多的街头摆着差不多的 pose， 跟差不多的潮流整了差不多的 nose， 叫差不多的男友走了差不多的 close。从差不多的楼，从差不多的 rose， 跳着差不多的舞，有着差不多的屁股，差不多的思路，先差不多的腿肚，看差不多的脸，熟人差不多都想哭，女孩差不多的路，都差不多无助。阿 Jam 啊，最新专辑当中的作品。歌曲名称叫做差不多姑娘，请你不要做其中的一份子啊。搂着差不多的腰，背着差不多的微笑，撒着差不多的娇，关系差不多的靠，戴好差不多的大腿，语气差不多的骚，看好差不多的房子，买了差不多的包，都存着差不多的家，所以讲话差不多的家，差不多的思想，都有着差不多的狭窄审美观，差不多的谈，差不多的单位，差不多的闪光，差不多的忙，和差不多的红酒，啃着差不多的肉，和差不多的金融，演着差不多的 show， 和差不多的 show， 笑着差不多的 show。差不多的迷友都是差不多的 low， 差不多的优越感，现在差不多的脸场，那差不多的机场，走差不多红的地毯，那差不多的妆，那差不多的浪，裙子差不多的短，家里差不多的脏，听着差不多的废话，差不多的那些乌鸦又嘻嘻哈哈，只有他，他都差不多的恰，差不多姑娘的土生土，长在有毒的土，然后差不多都曾对镜子里的自己失望，差不多都一画没有武装的模样，差不多的整张夸张。现在各位姑娘，这里我也分享，曾经的我的一样，都差不多的忧伤，差不多两个礼拜没有吃饭，差不多我就把你给送上，数不尽的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人生真的不该这么过，像我唱的那首歌，差不多的虚荣如果能够看破，只是差不多的那个泡沫。不过在现在好像大家都追求差不多美丽标准的时候，当你差很多的时候就很珍贵。跟着介绍这个真的差很多的女歌手，她跟人家永远有些不同的，由认识她那天开始已经很懂得坚持自己的风格。 他们说的太多，一步一句都不是对手，梦的蓝图现在成熟，我苦苦我在别放我，在这归途漫的世界，每段话不如你先写，让你写我不会后悔， 三岁的他说我注定成为 首先揀嚟係 9M88 作品，歌曲名称叫做《平庸之上》。可能好多人讲起 9M88 都会諗起復古啦，係嘅。但你可能觉得復古好似呢几年嘅樂壇潮流嚟㗎嘛。但同一时间加埋爵士啦、R&B 啦，同埋佢自己好多嘅风格，例如着衫打扮。咁佢真係独一无二嘅 9M88 嚟。 飘呀飘过我的面前，我想知道你是谁，跟着你的背影散发出来一种香味，我那不是香水，上了指尖空气全都凝结，只有你的香味在我面前，曾经听说可是却又从没真的见过，就像巴黎草莓，回家的路上我经过几条热闹的街，我感觉有点累，缤纷的心潮却感受不到一丝新鲜，我也许有偏见，一张一张像精致的脸，就像翻开杂志的照片，美好的感觉却只能留在记忆里面，就像巴黎的草莓，巴黎的草莓和你虽然只是擦肩，但我 会也许不同，日子还是一样要过，我试着去感动。叫做追求，谁和谁整天忙走，我不想再追究。 是糯米团，都应该是台湾玩复古的先驱来的。简历之前作品歌曲名称叫做《巴黎草莓》，故事真的很突然，讲的是在街上偶遇一个女仔，直情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于是乎就改她叫做巴黎草莓，因为她身上的味道令我们想起巴黎和草莓，又高级又香甜。我都算是一个几有想法的作品来的，但是当然都有一日个女仔不再走这条街的时候呢，就好失望了，因为你再都见不到这个女仔的同时，你真的连她叫什么名字要去哪里找她都不知道的。当然这首作品的歌曲名称叫做《巴黎草莓》，来自之前糯米团的歌，之后是最近都是复古得好舒服的作品。 刚下过一场大雨，把房间的门再搬出窗外，月光洒进来，漆黑的阳台像一艘宇宙 最后一首歌，郑兴作品。Richard 有 Hush 的最新作品，歌曲名称叫做《阳台》。 床单和晚风缠绵，现实和梦境争辩，而我在凋谢，青春像渔网脱线。 歌曲当中讲的是男仔对于情感的探索，各种的朦胧和各种的温暖都是在各种。 坐在最靠近天空的地方，想象自己在山顶上，把天上星星地上灯火连成一片涌动的海洋。明天的浪会是什么颜色，看过他们的人没有几个，抖落一身灰尘的鞋盒，也有他的星座，他只是从来都不说。相遇